分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，以笼罩时的黑夜发誓，以显著时的白昼发誓，以创造男性和女性的主发誓。你们的行为却是不同的，至于正极灾民敬畏真主却承认至善者，我将使他意欲达到最易的结局。至于吝惜财产自卫无求却否认至善者，我将使他达到最难的结局。当他沦亡的时候，他的财产与他有什么裨益呢？他却有指导的责任，我却有今世和后世的主权，故我警告你们一种发焰的火，为薄命者入其中，他否认真理而被弃之，敬畏者得免于火星。他虔诚地施舍他的财产，他没有受过任何人的应得的恩德，但他施舍只是为了求他的至真主的喜悦，他自己将来必定喜悦。伟大的安拉，至实的语言。